北京时间一点整。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我们来杀死我们敌人。 伙伴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说到抗战，这场战争已经距离我们过去70年了。 是 啊，有这样一种说法啊，认为时间足以抹平一切记忆，但是对于抗战来说很难。70年来，虽然经历过了几代人，但是抗战的概念在国人的记忆中从未淡化过。 没错，我们说中国人记住抗战，其实不仅仅是通过历史课本还有烈士陵园来实现的。我们为什么说抗战是全民族的抗战？就是说，也可以说今天的胜利是属于数百万中国军队的，也可以说它属于某一个具体的中国人，4万5千人，每个人出一点点力，凝聚在一起，就是坚不可摧的力量，终于打倒了强大的敌人，这就是抗战胜利。所以下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几位普通中国人，他们的年龄和经历呢，跨越了从抗战胜利至今70年的时间。他们当中有在七七事变当晚听到隆隆炮声的老人，也有一出生就沐浴在和平阳光下的小学生，他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代表了中国人对抗战的记忆和对抗战精神的一种传承。 首先我们要介绍的是85岁的郑福来老人，他们家就住在卢沟桥，来听听他讲述七七事变当晚的情况。 七七天不亮，我就被枪炮声惊醒了，我还以为是打靶呢。日本打靶的时候呢，经常能听到枪炮声。天亮了，枪炮声停了，我还想背着书包上学。我父亲说了，还上什么学呀？29军和日本人打起来了，要打起仗来了。这炮弹呢，在我的房前屋后不断的乐炮弹。我奶奶就说啊，顶着锅盖上你吴奶奶那儿，吴奶奶他们家那儿的背景。所以这个我那儿为什么房前屋后乐的炮弹多呀？因为我们家呀挨着29军驻地戴王庙，一路之隔，几十米远，路北了就是戴王庙， 路南就是我的家，所以二十九军呢经常操练大刀在我家的门口过。这炮弹老乐，最后的时候我这个一颗炮弹呢乐在街上了，就正好王家我的一个小伙伴啊被炮弹皮子扎进了肚脐眼，到铁路医院抢救也没抢救过来，死去了。 关于北平啊沦陷以后的情况，我们更多的呢是通过老舍先生的名著长篇小说《四世同堂》来了解的。而就在一周之前，我们收到了一位76岁的高龄的老北京的来信。由于得知了今天我们要进行这场直播，这名叫做王峰的老人呢啊在信中给我们讲述了他年幼的时候在沦陷的北平的生活。我们把他的叙述改编成了一个情景短剧，来请大家来听一下。北平二三事， 春梅开那个桂花味儿，又解渴那个又带凉，又加了玫瑰又加糖，不信你就弄碗汤，大碗酸梅汤嘞，两个一碗。 我叫王峰，是个老北京。我小时候，北京城正被日本鬼子占着，往事历历在目，给我打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记得那是一个深秋的夜里，天儿很冷，母亲带着我在门前的空地上看着白天摇好亮着的煤球，见我困了，母亲便哼起了小曲儿。想拉起我跑，却已是来不及呀、啊！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一辆黄包车横在了两个日本兵面前。 哎，太君，太君，哎，前面，前面，暗门子里有，暗门子， 暗门子， 哎，对对，暗门子，花姑娘大大的有。 哦，花姑娘，哎，暗门子，有戏有戏，上车。哎，花姑娘。哎，门子得开好啊！ 眼见着鬼子上了黄包车，拉车人向胡同里面跑去了。可那条胡同里哪有什么暗门子？那里住着的都是日本人，难道拉车的人不知道吗？他是谁？他又是怎么应付那两个日本鬼子的呢？哎呀，70多年过去了，我想感谢他，想找到他。那年我应该差不多有5岁了，父亲带我去通州。那时候去通州要在前门火车站坐火车，从我家出来，穿过西郊民巷，出了前门洞向东，就看到火车站，大家都排着队，再过一个栅栏门就可以上车了。不知为什么，一个日本兵站在门旁的高台上，用皮带乱抽乘客。 大哥，大哥，前面大哥的，客人。 我被吓哭了，父亲护着我的头往里走，在鬼子的叫喊声与挥舞的皮带之下，上了火车。哎呀，至今想起来我还心有余悸。老舍先生的《四世同堂》里，卖身投靠的冠晓荷却还是被侵略者扔进了死人坑，往外爬的那一段演得逼真，这也正是那时候生活的真实写照。灭绝人性，惨无人道，不拿中国人当人。霍乱，北京土称虎力拉， 是一种急性传染病，被日本在细菌战中使用，所有发烧拉肚子的人统统都要被送到我们谁也没有见过的医院去治疗。当时我住的高碑胡同是一条东西方向的胡同，两头被拉上绳子，只许进不许出。保甲长是个麻子脸，天天挨家挨户统计疫情，完后报给他的日本主子。 他爹，孩子闹肚子，这个咋办呢？要是被日本人发现了，当成狐狸了给带走，这个就糟了。 不能让大麻子知道，要不他肯定得告诉鬼子。可孩子这病他也得看呐。 那可怎么办呢？ 这样，大麻子爱听好话，来查户的时候你就变着法的夸他，我带孩子上西头中医大夫那儿去看病。 嗯，好。大爹，那你小心点。 开门开门，检查疫情啊。 父亲带我去看大夫，是个老爷爷。他说我即使受凉、消化不好，吃点小药，回家暖暖肚子就好了。还特别的嘱咐啊，只说是孩子有点着凉咳嗽，别的什么也没提。因为他被命令每天必须报告看了哪些病人，有没有发烧拉肚子的。我算是有惊无险，捡了条命回来。据说当时那些被发现发烧闹肚子的人，如果真的被送进所谓的医院，那就回不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整整70年了，我也70多了，在自家的土地上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我还记得给我看病那老大夫说过的话， 谢谢你救了我儿子一命。 哎，别说谢，咱中国人呐，向着中国人 重整河山，待爱后生。 这个郭伟，什么叫亡国奴？ 嗯 啊，就是咱们这些后生晚辈啊，在这个承平日久啊这种和平环境下，他真的是体会不出来。 是 普通的北京当时的老百姓对亡国奴生活的真实记忆。不过呢，我和郭伟呢在这其中都参演了，就是没别的意思啊，就是演的是不好，但是就是这么一份心意，也是一种感受和学习。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编辑传译对给我们写这封信。真实的这个记录当时生活的这位王峰老先生的电话采访。 我呢是39年生人，日本投降的时候呢是应该是6岁了吧。我住的那个地方呢，按现在来讲呢是在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路。那时候这个地方呢离着原来北京的老城墙呢很近，也就是前门。我们家这个胡同呢叫高碑胡同，我住在6号、4号、7号和15号呢三个地方呢住的是日本人。在这个环境里头呢，家家都是关着门，气氛很压抑。我姐姐是35年生人，她是在司法部街后身小学上的学。在学校这个建制当中呢，就是从小学1年级呢就有日语课，实际上是一种奴化教育。上日语课呢，我姐姐跟我讲的就是不许讲中文，不懂就挨打。那么抗战胜利以后呢，中国人可以扬眉吐气了，尤其是今年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这个时刻，那么我觉得胜利来之不易。我们是要教育我们的后代，要记住历史的教训。 死者的梦，只能是战火硝烟。 剑脉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您继续收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同胞们，大家节日好。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通过10个频率和北京广播网为您现场直播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及阅兵式特别节目。我是立新。 大家好，我是郭伟。战争结束70年来，不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啊，有很多中国人是自觉自愿的为传承抗战的记忆做着努力。实话实说，并不容易。您现在参观位于卢沟桥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也许不会想到啊，它创建的时候就是一片荒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听听88岁高龄的抗战纪念馆的创建人郭景兴老人的讲述。 当时啊，没有几个人，没几个住家，一片荒地，带着这些客人，这些华侨们到这儿来，想喝口水没水，连上厕所都没有。另外来的这些人呢，都是有头有脸的，反映到国家文物局，反映到市政府，反映到卢沟桥，得卢沟桥得有个地儿，有个人管管，所以就成立一个卢沟桥文物保管所。我正管文物，我说我去，我要去干什么？我知道这是个最重要的地方，反抗日本侵略的开始的时候，当年日本侵华的时候，屠杀中国人民，那是我亲眼看见的。本那个村长啊，用大棍子往脑袋上打，打得满脑流血，完用火烧。就把那死尸扔在河里头，喝水都是红的，都有味儿，影响我一辈子。建一个文物保管所，这得有地方。这个卢沟桥旁边我看有2亩多3亩地，完了规划局说这是自来水公司的，自来水公司打一打没打出水来，就找自来水公司找领导去，一分钱没花，这3亩地都闹到手了。当时啊，在全国全市是最先进的一个文物保管所。为什么呢？我那文物干的事儿可多了，带着小青年一边搞文物发掘的，永定河有时候经常挖出来日本头盔、日本刺刀、70面29斤大刀都挖出来过。没有钱，当时就是跟那工艺美术公司联系起来了，捏泥人，捏泥人他用泥，我们他妈弄了一外泥，自己在那创造收入，自己养活自己。卢沟桥这地方既然是70事变爆发地，抗日战争的起点。所以我就想在卢沟桥这个地方搞一个大的建筑标志，把我那桥头那个60平米的这个小馆，我想扩大成70遍纪念馆。从82年开始，我天天的都是干这个事儿。我也是见缝插针，一有机会我就宣传这个，让大家都认为这件事是重要的，是应当的。比如说人大代表视察的时候，政协委员视察的时候，专家视察的时候到这儿来，同时看桥，就看我那小馆。但是这个馆呢、啊，不叫70事变纪念馆，也不叫抗日战纪，叫做卢沟桥史料陈列馆。当然一看就几张照片，你就破破烂烂的。我说你们看看，这就是抗日战争纪念馆，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弄个这样的，太不相称了。我说莫斯科建了一个卫国战争纪念碑，好大好大好高了。 嗯， 这个今天啊，看到抗战纪念馆。巍峨壮观，想想当初真的是没法想。 是， 这个你也听出来了。想当初这位郭老爷子呢，为了筹建这个抗战纪念馆，犯了难了。要啥没啥，正做蜡的时候，救星来了。谁呀、啊？两位女士，一位是当年指挥卢沟桥抗战的国民党29军军长宋哲元将军的女儿宋景宪，她来现场看了，了解了郭老他们的难处。于是呢，宋女士又找到了一位。这位不是别人，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邓大姐，这事儿才算有了转机。什么转机呢？您接茬听。 宋景宪就跟他说，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弄那个60平米那个小破馆，这多丢人呢。邓颖超说，有小就能有大的，现在咱们虽然是困难，将来有钱咱盖大的。说完了以后呢，总政治部就把邓颖超的讲话专门给卢沟桥文物保管所发了一个空头文件来，我就看见了整个邓颖超说的话。在那个接见他的第4、5天以后，就把这统战部长啊、对台办主任、全国的就到卢沟桥来了，看看这小馆长成什么样。他们一看也不像样。跟他们来的时候还有一个陈浩苏，他就到北京市当副市长。陈浩苏呢，来他把胡小母给我请来了。 另外呢，胡乔木也知道这个事儿。当时呢，我提的说，我说咱们应当在这建个七七事变纪念馆。胡乔木第一句话就说，就建抗日战争纪念馆。正讲了四个小时，从那开始，北京市政府给中央写报告，才盖成了。从86年开始，86年的7月7号奠基，奠基那还是个筹备处，后来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是大的了，我是两头管着，一个呢是搞陈列的，盖完以后展览什么东西，这边呢盖房，盖房我是办公室副主任，陈列办公室也是我是副主任，两头副主任，没有钱怎么办呢？中央写一个决定，拿着这个文件到哪个厂子去，你这不有砖吗？你就给砸。多少砖多少钱，写个借条盖一个章，3年以后才给的。展览东西怎么办呢？这个馆必须还是最先进的，革命博物馆给，军事博物馆给，你看整个这个馆给装满了真枪真刀。为什么是他们给呢？我们找不着了。49年解放以后，这两馆的任务都是陈列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东西，到民间手去，报上登了，建抗战馆了，抗日战争馆筹备委员会也成立了，是咱们中国一件大事，要一年盖成，全民建馆，各省市啊都捐款。那时候我就拿着这个市委组织部介绍信到天津市找市长去，南京找市长，上海找市长，山西啊各省市我都跑了一圈，真不错，捐了好多钱来。这一年呢，真是把这馆建起来。所以我都想啊，我这一生跟着抗日战争真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指导着我这一生要干这件事。 嗯，郭老的努力没有白费啊，保护抗战文物，传承抗战精神，我认为应该是一代代人接力完成的哈。 嗯， 刚才我们听了郭老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讲两位啊，可以说是后生晚辈抗日故事，他们正是我们在直播间里请来的两位嘉宾。 嗯， 一位是昌平区的杨国庆大哥，还有一位是北京新鲜胡同小学6年级的孙云哥小朋友，欢迎二位。 关于这个杨国庆啊，其实在之前呢也有一些报道啊，就是提到呢，因为他是咱们北京的这个昌平区人。 嗯， 这个由于这个很多的原因吧，机缘巧合，就是跟这个抗战结下不解之缘。 我也是喜欢登山 啊，哦， 然后05年的时候呢，背着包啊到这个古长城上那儿去这个游玩 啊。您是驴友 啊？对，驴友。然后在这个一个烽火台的这个下边休息的时候啊，看这个烽火台的南面的墙体啊有很多的这个坑。 嗯， 当时还不知道是这个南口战役。 嗯， 然后跟那挺疑惑，后来考察就是那个当时战斗留下弹弓，因为里边还有子弹头。 哦， 啊， 嗯， 然后那个烽火台下边呢还有一些个小型的一个掩体啊，或者那些个战壕。 嗯， 啊，当时就是疑惑，回到，然后第二天回到村里边啊，跟老人打听，老人呢就告诉我呢，说那原来呀，中央军跟日本人在那儿啊死了很多人。 嗯，就是国民党军队吧。 那么后来我们又查了一段史料。就是朝廷掌故里面，也就是有一个简单的一个概述。 嗯， 那么从这时候起呢，我就对这个抗战历史特别感兴趣。 嗯， 然后就开始了这个将近10年的一个寻访。 当时您搜集来的这些战争的这些遗迹啊，也需要有一个保护啊。另外，这参观者也不能每次参观都穿过您的熟食店呀，是吧？您现在的愿望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刚才您说的非常对，就是说你很不方便。 嗯， 哎，那么我觉得这是也是一个梦想。就是能够在南口战地的就是这个范围内，能够建一个有形的地上的明亮一点的一个有形的哪怕是展览室呢，不一定说纪念馆， 嗯， 或者是遗址公园这种形式，这样来讲让更有利于呢我们的民众去参观。 嗯， 哎，这是最好的办法，这样需要呢政府和社会以及民间人士呢共同参与。 对对对， 嗯， 对，说到这个抗战历史啊，刚才杨大哥，我们接下来给您介绍一位啊小朋友， 嗯， 这个新鲜胡同小学6年级的孙云哥，就是这个小孙同学做了什么呢？他这个小小年纪啊很有心， 嗯， 就是搞了个基金吧，那谁孙云哥？ 是通过一个基金会向一个抗战老兵捐款，嗯，就是有我们班的同学，也有我妈妈的一些朋友。 嗯， 就是通过微信红包，然后呢就是把捐钱转账给我，然后我收那个每次都是我拆红包，然后都会语音答谢。 哦， 然后就是，然后就还得记账，然后就是谁谁谁 啊记账， 捐了多少钱？ 啊，最后一共捐了多少？ 15,032.8。 啊，这些钱够援助几个抗战老兵的？ 就是我选择的是一对一的，一个抗战老兵2年半。 两年半，那也就是说一年是6000块钱左右。 对，一年是6000。 嗯 嗯， 好，我相信啊，这个小孙同学在这个啊募捐的过程当中，肯定也会把一些抗战故事讲给那些同学们， 对 吧？ 对对 对。啊，他得出师有名啊。 没错没错。 谢谢谢谢二位嘉宾， 谢谢二位 来到我们的节目里。 听众朋友，刚才为您重播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听众朋友，下面为您重播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特别节目。 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势力在东西方崛起。 日本侵略者在中国东北点燃战火。 现在日本用这种暴力而占领全满洲的领土。 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 同胞们，来杀死我们敌人！ 同胞们，打！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 同志们，全世界都注视着你们。 1945年，日寇战败起降。 正义的力量终于赢得了完全胜利。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珍视和平，开创未来。 请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阅兵式现场直播，神圣的战争，伟大的胜利。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通过10个频率和北京广播网为您现场直播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暨阅兵式特别节目。 再过一会儿呢，我看了看啊，大概不到40分钟，这个纪念大会和阅兵式就要开始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连线咱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正在天安门广场附近采访或者是出席这个活动的记者同行们，听听他们来自这个广场上的这个观感和介绍。首先呢是王世玲，王世玲在线吗？ 哎，我在。 啊，你在哈啊？能不能先给我？ 你好。 哎，你也辛苦了。那个，给说说你现在目前所处的位置好吗？ 啊，我现在呢是在广场南侧的观礼台的东一区。听众朋友呢可能是能够在镜头上看到，就是军乐团站立的位置，我们在它的东侧，挨得非常近。 啊，您那个区域这个主要观礼的都是些什么方面人士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我们这个区域观礼的呢是北京市总工会组织的北京市劳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还有全国劳动模范五一奖章获得者的代表，大概是快300人的样子，是都集中在这个观礼区域。 有您的熟人吗？或者是平时因为您也是做新闻工作的，采访过的，或者是就是在当场认识的一些个大伙都比较熟悉的劳动模范什么之类的。 那太多了。就是说起同行，就是我隔着一位呢，就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同行王立东老师，然后在我的前面呢是我们的全国劳动模范那个出租司机的代表于凯老师。在我后面呢是有个全国劳动模范李苏丽大姐。像这些名字呢，我想大家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已经是非常非常熟悉了。 虽然您是以劳模的身份来去观礼的，但是呢我们也想现在呢就是使唤您啊，让您当一位记者。现场给我们说说您跟他们这个一些聊啊谈啊，这个观察到一些情况好吗？ 非常荣幸啊、因为我们这个区域应该说是位置非常好，离那个军乐团也特别近，然后我们是几乎是正对着天安门的。那么在我们的右侧呢，就是广场上的大屏幕，能够现在能够同步收看到习近平总书记接见会见这个外国元首的这个情况，我们都在同步收看。 嗯， 同时呢，刚才呢广场上空呢有这个航拍的飞机过来，大家都情绪都特别激动，都向飞机在招手。我左右还有前后的这些那个劳模代表们，我们也都是非常兴奋非常期待。刚才跟那个于凯老师聊天啊，他说他是过去就是当了8年坦克兵，所以特别期待待会儿啊，就是坦克方阵过来的那一瞬间。 嗯，那这个他一定很内行，到时候您可以跟他聊一聊这个，了解这方面情况。 好的， 你今天最期待的是什么呢？ 我现在说不准我最期待的具体是哪个方阵，我应该是非常期待那个时刻。 嗯， 再过半个多小时，这个非常神圣而伟大的时刻的到来。 是， 我真的我觉得我们周围的这个所有人，广场上的所有人，还有包括电视机前的所有的这个观众朋友，还有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都应该是心疼死理的。 嗯， 都是这样子的。 没错没错。好，王二林，咱就先暂且聊到这儿吧。 嗯 啊，您踏踏实实观礼 好吧。啊，一会儿再聊，一会儿再聊。好，回见，回见。 好，再见。 谢谢。 嗯，除了王世玲之外呢，我们新闻广播的记者马俊现在也在现场。 好， 我不知道马俊现在是在什么位置，来连听一下马俊的电话。你好，马俊。 主持人你好。 啊，你那块可能稍微就是嘈杂一点啊。 嗯。 啊，给我们说说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 临时关了。啊，我现在呢是在天安门对面的这个东区的临时观礼台，在我旁边呢，在我的左手边很近很近，就是解放军的联合军乐团和合唱团，他们现在已经就位，可能一会儿马上就会有这个非常雄壮的歌声响起了。主持人， 所以你可能也是抓紧时间连线啊，一会儿雄壮的歌声响起之后再连线我们就听不见了。你现在具体是在广场的什么位置？ 我是在广场的东侧，就是东区的临时，对对对。 哦，那其实和王世玲应该是差不多的看台位置哈。 位置相近，因为他也介绍说他离军乐团很近。 也近 啊，对对对。这样很好，因为在之前我们赶紧把这个在军乐团附近的记者赶紧都 先都连完了。 对对对，先了解一遍。说说你在当时这个附近这块你待了也时候不短了啊，一个采访啊，了解到的情况好吗？ 好的好的，现在我所在的这个区域呢，所有的观众就已经就位了。刚刚呢也是随着这个镜头的扫过，所有观众也是举起手中的小旗在挥舞，可以说离着这个时间的越来越近，大家的这种情绪呢也越来越激动。而在所有的这个观众当中呢，我看到有一群穿着非常鲜艳少数民族服装的少数民族同胞，可以说非常耀眼。我刚才呢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采访，在其中呢我认识了一位说着非常标准普通话的这样一位新疆姑娘，她是一位维吾尔族姑娘，她叫艾蜜娜，她呢是在北京土生土长的这个小女孩，她长得很漂亮，戴着这个小花帽和这个艾特莱斯的围巾，可以说装扮非常的新疆化，但是呢却有一种这个北京大妞的感觉。她呢是说在99年的时候，她曾经是作为这个中学生参加过这个就是方花的这样的一个作为方花小少年当中的一员吧，参加过这个当时的国庆大阅兵。而今天呢她也是站在这个观礼台上来参观这样的一个阅兵活动。他是说呢，就是在北京有大概一百万的这样的少数民族的这种居民，而他呢是其中之一，他感觉到非常的荣幸。而在99年他曾经见证过就是这样的一个大阅兵，而今天再次来见证呢，他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感觉到这个祖国的这种蓬勃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气势，让他觉得呢除了骄傲之外呢就是自豪。另外呢在现场也有很多这种来自各行各业的这个朋友，其中呢也还有很多劳动模范，比如我采访到了一位这个来自北京消防总队的一位消防战士，他很特别啊，因为在他的这个胸前挂着很多的这个军功章，其中呢有很多军功章是他的这个退伍的老班长还有老战友的军功章，他是说呢带着他的老战友和老班长这样的一份嘱托一起到现场来看这样的一个国庆的阅兵。他是说呢比较关注今天在阅兵当中会有的这个老兵方阵， 希望呢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来纪念这个浴血奋战的老兵们。 好，好，谢谢马军，谢谢马军。那个再观察到什么情况呢？回头连线的时候再请您介绍，好吧？ 是，刚才马军说的那个99年的那个阅兵，我也是在现场参加了啊。那接下来我们连听交通广播记者七天的电话，他现在也在天安门广场。你好，七天。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天安门广场旗杆西侧的一个观礼，距离几十米之外，我就可以看到这次阅兵的。